经是失去。 要胆子雄，不知惊慌中成空，道断人方断，一觉梦方红，路荒一滩，饱览诸迹没人懂，多年望眼欲穿过红尘滚滚，我没看懂，自嘲莫尽，千情万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每年盼着一天，装满的是我所有思念。这一天是我家的庆典，不必烟花满天，只要和你见面。这一天让心愿兑现，回乡路再远，我不怕疲倦。身隆隆一路向前，回想过去每一天，经过多少人情冷暖，点点滴滴在心间，见过再多繁华世面，比不上我心爱的家园。万缕千年归心似箭，团圆就在眼前，车身隆隆一路向前，一站比一站喜悦，这是最虔诚的心愿，山高水远见一面，经过再多蜜语甜言，比不上母亲温暖笑颜。万语千言归心似箭，团圆就在眼前。团圆就在眼前。

969假日航班。 假日航班。 思念如果有气味，在节假日的时候总会格外的浓郁。每到节日，我最难忘的画面是家里厨房昏黄色的灯光下，家人温柔又忙碌的背影，看着父母面带满足的微笑，一盘又一盘的家常菜摆在桌上，多想回到记忆中那个最温暖的厨房，和家人一起重温最家常的味道。在这里乔伊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 灼热电波，把音乐塞进耳朵，

个走失的不会说话的小萝莉，最初没有人知道她来自哪里，人们本能地认为这个漂亮的小姑娘一定属于印度某个高等的姓氏，直到一家人在看球赛时发现她情不自禁地为巴基斯坦队欢呼，才发现她是一个来自敌国的孩子。影片的价值观升华之处是，无论两国发生着怎样的冲突，我们都应该让我们的孩子在一个美好的环境下生活。最终猴神经历了各种困难将小萝莉送回了家，赢得了巴基斯坦和印度双方民众的簇拥，原本敌对的双方同时高呼着同一个人的名字。电影最终用爱化解了一切的隔阂，宗教上的冲突，政治上的敌对，边境上的铁丝网都被一个固执的男人和一个可爱的小萝莉化解了。因为爱，在异国走失的孩子可以平安回家，因为爱，大家可以团结起来送勇士回家，因为有爱，有失语症的小萝莉也克服了心理障碍，发出了声音。枪炮和铁丝网阻断了两国人民的自由往来，但是爱和信仰却能创造奇迹，穿越国界。来自电影推荐《小萝莉的猴神大叔》。 知道，让我知道，我知道。

5年以后、10年以后。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。 接下来是乔伊为您带来的历史上的今天，在今天又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呢？一起来关注。1969年9月24号，诗人郭鹭生写下《相信未来》。1982年9月24号，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，公开提出一国两制。1985年9月24号，中共12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。2000年9月24号，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在京开幕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历史上的今天，更多精彩内容就在经典969，我是乔一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照亮。